同时呢又不乏深情。下面呢就把屠安格演唱的这首《一世情缘》带给大家。 我的梦有一把锁，我的心是一条河，等待有人开启，有人钻。 刚才听到的就是屠安格演绎的《一世情缘》。在这张专辑之后，屠安格进入了创作的低潮期，在很长时间他都没有全新的作品问世，直到2004年，屠安格以全新专辑《青春手卷》再次强势的回归乐坛。这张专辑的最大亮点要算是屠安格和李宗盛的合作，一个专情而绅士，一个玩世不恭，两种风格的碰撞擦出了非常多的火花。比方说专辑当中的歌曲都制作完成的时候，两个人对专辑的主打歌产生了一定的分歧。李宗盛觉得应该主打《青春手卷》，而屠安格则更偏爱《缺席》这首歌曲。最后两个人各让一步，《青春手卷》成为了专辑的主打，而《缺席》则排在歌曲的第一位。毋庸置疑的是，这两首歌曲都相当的好听。不过相比较之下呢，《青春手卷》好像还是略胜一筹。下面呢，咱们就一起来品尝屠安格的《青春手卷》。 钓鱼了，就像在安抚夏天。我很闲，刚刚正式失恋。他说分开几天，誓言和口袋里的彩卷。你想哪一可能会兑现，女人，青春像穿新鞋的下手绢，爱情啊，像停止要求往下掉的呼啦圈，而男人，青春是渐渐后退的发言。

却偏却很难以再接受。你我还能说些什么？当这一切的承诺，当无声的阵风坠落，落在你心的尘埃。让无声的冰雪吹磨，留在内心的冷漠，悠然的深情直到无穷。当这一切的承诺，让无声的尘封坠落，留在内心的沉默。真的冰雪飞沫留在内心的冷漠，悠然的深情直到无穷。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，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，平安北京，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。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韦永贵，